是北京时间20:00。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那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林山庄南200米。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自助仓的创始人宋安东。宋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安东自助仓的创始人宋安东。 那自助仓这个项目它是属于哪一个领域，而且它具体在做哪些事情？ 一个是牵扯到房地产领域，另一个领域呢是生活服务类，应该说再增加个领域属于物流类，三个领域的合体。 明白， 是一个新生物。 具体的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听众现在有点不清楚自助仓它在服务的人群或者是它在做的事情了。 首先牵扯到地产，因为我们想到地产就想到了商业，就是人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个地产呢，是我们拿得的地产是为物所服务的地产。生活服务类呢，就是解决家庭和个人呢物品呢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那么我们为它解决这个生活服务的便利性。那么再说到物流，因为物流牵扯到仓储运输，因为我们安东自助仓有安安管家和东东管家，安安管家呢就是上门提供客户这个搬家服务，那么东东管家呢是帮助客户存储物品，把那个货物啊放在我们仓库里面，有仓库也属于物流的环节之一。 明白，严格的一个安保措施的这样一个仓储，保证他们产品的一个安全。 对，是的。 为什么觉得您要做这样一个领域的事情？ 因为我做物流做了10几年，我知道这个服务的重要性。我在做物流期间，有好多物流的客户，他把他家里的物品还有他朋友的物品啊都放在我的物流的这个仓库里，我才发现，那么我身边这么个小圈子就有这么多人用这个迷你仓啊，用这个我的仓库来存货，我能不能把它分成格子，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呢？而且呢都存放我这儿的物品呢都是他没有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来找到我，我说我能提供这样的产品，更多人能来接受，解决更多人的痛点，那不就是我一个创业的好项目吗，好点子吗？于是我就这个进行市场调研，就决定做这个事儿。我的目标就是想解决更多的中高产阶级，来释放他们的空间，让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都放到你们这个仓储当中。 对， 那你们这个自助，那你们目前是怎样的一个布局，有经有多少的店，每个店大概是面积是怎样的？ 我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我就去新加坡、香港考察了一番，才发现我们国内有好多材质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包括我物流公司的这个团队啊，就有工程师啊，我们开始设计，等于建仓的团队是我们自有团队，做这个产品是我们自己来做布局呢，因为我们在成功的开了第一家店、第二家店之后呢，我们快速布局，在北京城四环左右啊，开了10家店，为了打造给客户提供更方便啊的自助仓。 具体的，你们在门，一个是物流嘛，可以大家都明白是怎样一个服务。那进到门店存储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服务流程呢？ 用安东自助仓啊，客户最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的物品是否安全，一个呢就是他用起来方不方便。我们考虑到离他5公里之内，打造一个他合适他的家旁边最近的仓。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启动了安安管家服务。安安管家服务嘛，就是我们自己运营的搬家公司，到客户那儿打包搬运入仓到退仓一条龙服务。那么客户担心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安全。安全呢，就是我们打造了这个仓储环境的安保设施要到位，同时呢监控啊，包括防盗设施跟北京市110联网，同时呢我们的东东管家呢驻守这个客户，提供24小时服务，东东管家陪伴他一起来出入货，帮他随时存取。从这个上面来说，就是我们新兴行业刚到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我们为这个标准规范这个行业，能给客户带来真正的这种方便。什么样的客户容易半夜来取啊？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客户存放道具半夜拉回来，他需要入仓，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提供这个方便。还有的客户呢需要演出啊，还有出差的一些物品，他就是这个时间来，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方便。总之来说，这个行业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标准、好的标杆，把这个行业在咱们中国啊能发扬起来。 公号或者是一个 app 来去连接，在上面付款，然后去你们线下存储东西，还是怎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这个自助仓啊，在中国发展的，它是典型的互联网加项目。那么传统库房呢，可能就是找一部分人群就行了。我们所有的营销应该是偏重于线上，同时呢，这个在线上订单啊，也跟客户线上交流。 是一个 app 吗 ？app 现在正在研究这个网站，这样呢，与客户呢就在线上交流的比较多。那么线下呢，就客户就去看仓考察，最后决定跟我们成交。 有这么好的服务，那您刚说了项目需求肯定也是特别多的，要不然也不可能从一二家门店现在已经有10家这样一个四环的布局，目前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有多少的用户量级？ 现在我们的用户数据显示已经过万啊，就有10000个以上的用户来使用过我们的仓啊，而且这个我们经过我们这个对产品的打磨和对服务的重视，现在复购率也上去了啊。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呢？主要是以家庭还为主流啊，家庭的存储呢应该能占个60%以上。那么有些电商，还有一些商业客户，还有公司用户，还有一些政府机关，能大概用上30%-40%这么一个比例啊。那么人群呢应该定位在60后、70后、80后为主流。 这年龄化越来越年轻，更多年龄层的人都能去采用你们这样一个服务。 我们也做过预判，我们的风口真正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是排头兵嘛，是领路者。 明白。 真正风口来的时候，应该是80后、90后消费为主流的时候，这个风口真正就来了。因为现在60后、70后还是比较注重节约，对生活方面还比较能忍耐，空间占了位置他忍受着。 明白。 等到了80后、90后兴起的时候，他们从消费主流的时候，他们不会忍受这种空间狭小的这个限制，他们会追求时尚，追求舒适。 是 啊，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可以复购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对，同时呢，现在不就是消费升级吗？ 对， 我们是点点星星做这个消费升级的一个概念。 目前采用这网站的形式，将来可能移动端兴起之后， 对 年轻人可能会用关于用手机，然后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要第一，我们做的事情是永远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第二个呢，要追求客户使用习惯为规律啊。 是， 如果是客户在选择上、在使用上更方便，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 存放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那你们又是怎么样的方式结算呢？ 有一般的客户存放在3个月的左右。 嗯 啊。当然了，他存放1天我们都给他存。 啊、 哦，那么以 就是按天结， 对，按天结算、 嗯。 那么总体算下来说，存在我们自助仓一般在3到6个月的居多啊、 嗯， 按年缴的呢也可以，但是以6个月左右为主流。 是怎样获取的第一批种子用户的？ 我是做物流的， 嗯， 做了16年的物流、 嗯， 那么我的物流客户就很多 啊、哦。 这个项目呢，我一说给我这些老客户们。我老客户们非常支持，有些客户呢是关系比较好的，甚至如果是说让他交仓储费的话呢，第一他不含糊、 嗯、 第二个呢我也不好意思收、 嗯、 还有一部分呢你不收他硬交这个仓储费，就对我的支持，就是我的种子客户呢还是从我的物流起身的。 嗯，后续的可能他们之间都是高净值的人群，或者他们都是有一些社会资源的这样一些人，他们会口碑营销口碑宣传帮助您来获取后续的一些用户。 嗯、是的，同时也是这些老客户创这个项目的一个灵感。我从走出大学校门以来，我做物流这个行业真是我伴随我终生的行业、 嗯、 自助仓会延续到我、这个行业的延伸。 那安东自助仓我们上一节聊到了它的商业模式、 嗯、 聊到您做这样事情的一个初衷，包括您发现什么样的行业的问题和痛点、 嗯、 那下一节宋安东宋总您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 How your body tastes inside of someone else's place. Pull away your eye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hear. I'm alone, but I know everything you feel.

加入我的团队啊，这样子也有共同的语言， 嗯， 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能改变的人，能往好的改变的人，他们在我身上能看到希望。在这块呢，就是互联网加的项目上呢，小有成绩的时候，我认为啊，已经走出困区了。什么困区？就走出这种危险期的时候，我觉得这还不行。现在就资本时代，还有第二次蜕变，就认为我认为是一个资本的思想的蜕变， 是 应该有资本，有好项目，有好事儿，没有资本的加速，早晚还是说跑不起来的。 是 按照我的这个发展的轨道快速起跑。 在前面一部分是如何找寻到这些互联网思维的小伙伴，或者在互联网创业的这些人群来加入到你们的团队当中？ 一开始我是70后，不太相信80后和90后的小孩， 是 有点不服气。经过跟他们深度交谈之后啊，被他们打动了，他们的思维更开阔啊，想法更大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东西，我就积极把他们拉入我的战队。那么我这个战队需要他这种思维，同时呢，他们也缺少我的优势。我的优势就是 对于行业的了解， 对行业的这个需求的了解，对行业定位和方向的把握。他们也对我相信，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找到了我的现在互联网加的一个就是互联网的一个伙伴，给我坐在一块儿。 你们大概现在团队是多少人？有哪些配置？ 现在大概30人左右。 说哪些行业？哪些部门？ 营销部嘛。还有这个运营部。 还 有这个产品部、产品经理部，还有财务部。 那您有找行业的一些牛人来做您的合伙人吗？您在找寻投资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我的合伙人就能帮我做这些，同时我有我的圈子嘛，共同努力嘛。我认为这个融资不是单方面的事儿啊，我认为我应该把我的项目打磨好，把我的市场预期做好，我们要建立好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能帮助投资人实现价值。有了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是基础才能有可能，而不是说这个没做好准备，一切都是没有根基的事情去拉这个风投啊，拉资本。 下一步会往其他城市去落地吗？ 我们去年在天津开了第一家店，效果很好。同时杭州我们也是我启动的那个秘藏啊，开了3家。从杭州和天津来看呢，这个市场我们有很大的信心进入二线市场了。这就是我们在做眼前的事的时候，我们同时找远下一个城市和未来， 开始往更多城市去落地， 对， 去布局了。 是的， 那下一步的时候你们有哪些规划呢？ 我们要做3件事。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啊，也要继续这个去完善。这样呢，我们会在这个团队上，我们要将来要加速的话呢，有一个原动力。第二块呢，我们要把系统再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将来这个我们就现在正在做的 APP 这块系统啊，包括 ERP 系统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啊， 和网站相连接了， 对，相连接，要把这一个生态嘛给打通的， 是 啊。第三块呢，就是去布局更多的城市，总之把规模做起来，而且要盈利哦，都要盈利。这么一来呢，我们有这种3种的方式完善呢，希望有更多的这种资本呢、能关注我们。 你们自己的选址方面是采用怎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有运营部啊，运营部专门这块这个有选址的部门，我们对选址是非常重视啊。我们有一套标准的选址流程，比如说多大的店啊，在这个什么地段啊，这个硬件环境有哪些，人群哪些啊，什么商圈定位等等，我们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选址流程啊。我们有了这个流程，我们就容易复制下去，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明白。包括你们自己找其他的城市合伙人、找代理人的时候，其实用这个流程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精准的选择合适的一些地段。 没错，容易快速复制下去，标准化操作。 哦，明白。那其实这样一个模式还能采用加盟的方式了？ 可以，因为有多种方式嘛。有些城市是可以加盟的。因为我们具有一个现在也具备完善的加盟这套体系。 北京全都是直营的。 北京全部是直营，天津现在也是直营。我们可能也分个几个阶段嘛。现在呢，有的加盟也可以。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安东自助仓的创始人宋安东宋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